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74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5点，跌117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4蚊，跌4.6；美团190.4，跌4.3；阿里巴巴102蚊，跌2.2；盈富基金21.8元，跌3.6；友邦保险79.2跌3.95，网易152.8升9蚊，药明生物80.45升9毫，快手82.4升1蚊，京东集团247.4升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75，瑞士法郎8.072，澳元5.393，加元6.083，新西兰元4.867，欧元8.0018。每百日元对港元5.6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3点，升122点。港金报15810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09美元，卖出1685.4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润日居。就是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润日居。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窝打路道因为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高华老街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铜锣湾的摩登台，因为水务急修，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上车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1。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湾里井屋村校池楼、大围美松苑康松阁、观塘海汇二座、元朗新时代中城 M 六座、何文田窝打老道86-86E号、万基大厦 E 至 H 座、香港仔石排湾村碧山楼、沙田广元村广阳楼、黄大仙乐富村乐文楼、黄大仙天马苑骏飞阁、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一座和马鞍山听涛雅苑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世界剑击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赛，香港代表张家朗过关斩将，系港队男子花剑项目历史性取得首面铜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叶柏强医生，

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见。 21号星期四，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咁啊，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钱》啊，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哀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 7月21号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而今日我哋6点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就会有一位。如果以出歌嚟计咧，佢系一位新人嚟嘅，佢名字叫 Frankie 叶叶燕婷。咁但系佢如果你睇翻佢嘅 background， 佢嘅音乐嘅作品为别人编曲啊， 都已经系一个啊，即系好资深 前辈啊， 前辈 大前辈啊， 系因为佢都真系帮好多音乐人去做编曲啊、钢琴啊，甚至乎喺演唱会嗰度担任一啲乐手嘅工作、啊。 你唔好睇佢把声，好似好后生个样，年纪轻轻， 其实都真系年纪轻轻嘅。 其实佢真系年纪轻，但系好好笑。 不过已经好叻，同埋好好笑系。 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去佢嘅 social media 咧，即系起下佢底睇下先，包括你肉白不？ 不能。 系啊， 望下望下就会，咦？六点钟听访问啦，咁 嗰啲配音片系好搞笑， 好癫嘅，系啊，又出咗啲新嘅，系、啊、大家可以上去上网可以 search 到 Frankie Yip 呢位我哋嘅新朋友啦。 系啦、啊，六点钟会听到佢带嚟佢嘅新歌 FF 噶啦。 系啦、啊，咦？斌神，你今日做乜咁靓仔嘅？ 系啊，波成 睇唔到添。 系啊，波成，我最近要试妆头同埋试衫啊嘛。 哦，你结婚啊？ 唔系啊，结婚都真系冇咁大压力。唔系啊，因为咧就咁嘅，事关嚟紧7月24日啊吓、嗯，非常之紧要啊，乐坛嘅盛事啊、 嗯，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2咁啊，小弟咧就 做 MC。 唔系 MC 啲俾前辈去做嘅呢啲，我哋呢啲后辈梗系唔系啦，即系但系都有幸参与喺其中啦。即系到时如果大家有留意呢、這个电视台嘅直播咧，咁啊如果打开电视机呢、這个港台电视31咧，咁啊有机会就可以见到 你啦， 小弟就、哦、 弟长。 咁梗係唔係啦，即係会喺即係总之我会用 到弟長 我会用一个几特别嘅形式出现去同大家见面。 哇。 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 会表演啊。 见 啊。你讲到跳火圈㗎嘛。 咁样係咪 ?sorry, 呢啲。 由你率领一众嘅新人出嚟跳火圈。 呢啲冇。咁啊但係就都会有少少即係 表演、 啊。唔係表演。都有少少讲嘢嘅位置咁样啦，咁、哦、到时大家可以 即系， 其实应该喺电视机度认唔到我嘅，因为咧平时你都知道我个样系出名颓噶嘛，即系我嗰啲颓样啊，长头发唔剪唔 gel 头唔剃须嗰啲相咧，俾我老婆摆到上网咧，周街啲人都笑我噶啦嘛已经，咁但系。當日咧就隆重其事咁，我已經即係預先試咗一啲衫啦，咁啊剪咗個髮啦。 係咯，我見你準備 係啦，體態管理啊都已經喺度準備緊啦。咁樣 我一定會支持你嘅，到時我會同大家我哋一齊坐喺電視機面前咧。嗱，當晚大家同我做一樣嘅動作喺屋企，跟住咧開電視啦，然之後咧就影低賓神，然後瘋狂踢佢。然后等佢拎起个电话嘅时候，哇，好多人听我啊！ 尖尖啦，到时可以 系啦，即系佢难得大家有机会见到咁靓仔嘛，我都好少见啊，系啊，睇下你就睇下你上镜 靓唔靓仔呢啲就见仁见智嘅，尽量。 同埋你上镜，如果佢半身就 OK 咯。 系啦，系啦，系啦，啱啊！你讲得非常之有道理，真系见上半身好啦，因为我啲中央肥胖嘅中年男人咧，就真系要多少少时间去训练好自己个 body。 咁你借衫借上半身咪得？佢哋已经成为下半身着短裤拖鞋咁样咯。 到时嗌导演 cut 半身咁，梗系唔得啦。导演坐我都傻。咁啊，系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就到时星期日晚啊，7月24日星期日晚咧，咁啊8:30港台电视31就会睇到噶啦。 系、咯，你真系好勤力噶，即系我哋成日引诱佢。食嘢佢都唔制， 好辛苦。 因為我同阿斌同埋監製卡文有個 group， 除咗做嘢，另一樣就係成日 send 啲嘢食出嚟 咯。係啊，大家鬥 send 啲嘢食出嚟。 平時 send 得最多係佢兩個呢啲 拉麵啊嗰啲， 拉麵啊同埋邊爐啊拉麵啊咁。 冇啦。 跟住我眼前嘅阿斌啊，呢排啊，居然啊， 有冇瘦咗啊？ 嗯。 唔够你 fit 啦，而家你劲啲啦，唔系我最多都只系靠食嘢去调节下自己嗰啲体脂啊，咁样 应该系话如果你 水肿啊， 呢个礼拜日就系嘅话咧，其实你啱啱礼拜一先至开始减少食嘢，其实冇用， 系冇用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咧，如果系一个月前嘅礼拜一开始咧，我都仲明啊， 尽咗力噶啦， 所以我同阿 Kevin 成日都同阿斌讲话。算啦，你礼拜日就系你星期一先开始，你不如食翻佢算啦。其实你如果食咗咧，你涨嗰啲幅度其实唔系好过眼，你唔食减嗰啲幅度都系唔系好过眼，咁点解唔食咧？ 唉，尽做啦，尽人事啦，系咁以即系收收水都要噶嘛。即系你有冇听过啲演员咧，就系临拍戏拍剧前两日咧 就 唔食嘢唔饮嘢，净系得闲呷口好少呷口水咁样。 演员的自我收水 系啦，咁我尽量跟唔到100%我都跟一半咁啊，点似波哥你咁犀利啊？ 啊，我谂一样，你嗰日饮斋啡嗰招。 係啊係啊，我其實呢排 keep 住都係飲齋啡。 我係啊，已經係。 但我開始飲到 佢黑啊你，你開始越嚟越黑喎。 少少少少，我都承认有少少嘅，系黑咗嘅，但系因为天气太热嘅关系， 系咯，好明显黑咗。 我系晒一阵就已经，我企喺个巴士站度等一阵巴士，我已经可以晒黑嗰啲嚟嘅，所以我可能嗰日要咧，好似去海滩咁样咧，人哋搽晒嗰啲防晒 啊，你又防晒，好似诶睇新钟时开咗个照灯嘅，你又调翻转嘅， 我系晒太阳搞掂啊，等等车就 OK 嘅，唔够你嚟啦，睇太管理呢啲，你劲好多。 点解我话即系？嗰少少真係冇乜分別，就係因為點解咧？我而家真係重新即係 pick up 翻做 gym 嗰樣嘢，咁唔係淨係齋做啊，而係我覺得我即係去到一個位置，自己其實接受唔到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你知，永遠都有一個導火線定點啦。上次都有講過啦。 係係 係。咁跟住， 我知道我記得你上次話你樓下 gym room 有個靚女嘛？啊，唔係呢個咪後講。 冇，嗰個係應該第二個人嚟嘅。咁跟住我就，所以今次回復翻幾年前嗰陣時，因為Give Me Five 個 segment 嘅，咁即跟嗰陣時有拍檔 Eric， 咁佢都係因為佢都係教練啦， 本身教練， 咁而家都係做緊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已經佢都識噶嘛，咁啊跟住佢無論係做嘅 gym 啊、個 program 啊、餐單啊各樣嘢都跟足嘅。跟住到我今次其實我話我諗住 keep fit 食，好多人都問，咦係咪揾啊Eric 啊都係咁樣嘅，即係佢深入民心嘅形象啦。 已經覺得係你一定係跟佢做啊！之前咁成功，而家你唔 keep 就搞到咁啦。 咁啊，坦白講，其實都有揾佢嘅，即係佢幫我，因為始終我啲時間好難就啦，我都 join 24個原因你明啊？咁但係都 你都係深夜先做練習， 但佢就有一個好好嘅 guideline， 即係話俾我聽飲食點樣樣啊！即係我真係好乖，每一餐 send 嘢食俾佢睇啦，跟住每一朝瞓醒要磅重啦，跟住要 mark 住咯，盡量即係未去到計足每一餐個 protein 係幾多，但係佢有俾一啲飲食嘅方向 建議比例，使唔使戒澱粉啊？你 減少咯，唔使完全 低碳， 因為佢同我講都係嘅，佢由咁多年嚟佢都係咁講，佢話即係我哋啲如果想減嘅人咧，你一開始唔好將自己推到去，除非你參加比賽啦。如果唔係，你盡量喺你平時食開嘢嘅 routine 裏面去改變，唔使一下就雞胸，因為咁樣你咁辛苦咧，其實你唔會有動力同興趣繼續做落去。 我明白啊，我同意啊。 係啊，所以其實你可以繼續食拉麵，不過食少啲啦。嗰啲cups 分啲俾我， 即係食平時食一碗，我到時就老闆我要半碗就夠啦。係 啊，即係咁樣開始咧，所以我而家其實計埋呢個禮拜兩個星期啦，一個禮拜都做三四日啦，其實好似好多啦。又話俾你聽啊，照鏡除咗尖嗰塊鏡之外，照其他鏡係冇分別嘅個人，有個體重啊，都係差唔多。 即係原來係尖嗰塊鏡呃到自己嘅啫，魔鏡呢個係世界上邊個最靚啊嘛。 所以你話咩星期日做操，星期日開始減少食嘅話，你聽我做到出曬汗啊，都冇分別。你想有分別，你啊真係諗想創你啊。之但係我都諗咗四個字嚟祝福你、恭賀你嘅。最紧要身体健康，加埋呢首歌咧，一个新嘅 slang 叫做身体健康。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义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光变窄，已被闯过秘境。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活跃意望是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就杀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战胜，心不再受掩灰。没耐性，一切真到需要激战机会，今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大步未攰。I'm a king kong， 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有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抛售天涯，可以有我呢啲安排。有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 hey。

愁慢慢陶酿，明月渐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片比较动人，情事今晚请再过一世都未分，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能借天错约狂骗市区所有路灯， MC 张天赋老派若回之必要，而人类从古到今呢，其实都对美学有一定的追求的，争在是在外表还是在其他方面。 跟穿着薄薄西装拿着手指踏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沙漠里的被水泛起的时光，望不到边界的帝国，永远不住着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依旧恶灵做过的不朽，脸上的鸽子迷路飞走，轻轻轻的他这个花在不知什么雕酒， 有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背指甲装买 Doggies 的点我害怕散散都是计价装有一转好因避免吓到出个笑的 Cause wearing good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肤色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all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Only else you think we'll se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Default I tie some more You're on low ball Not a fool you die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深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d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自己苦笑，默默地监判，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Some money, hey, maybe I'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Jimmy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有人会花费好多嘅金钱去装备自己嘅外表，因为恐惧住。到底我识唔识到朋友呢？到底我识唔识到对象呢？ 如暴露就暴露嘛，贪就贪，几多力诱惑，是欲望就欲望嘛，哒哒哒哒，改不改问啊？入冬雨入夜入世间，若命运就命运嘛，痛痛与光阴之间，偷偷与身心置换。 时代间，积聚已不上时间，积聚已不怪自幻。 should I do？ 一个人能住错，暂时离可混于。有未还在挣扎，是是是我天天挣扎，天天当天一刻变作尾巴。 陆景新闻之前带嚟有 Jeremy 李俊杰最新拍台作品《狗》。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2度，最后几日仍然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啦。较早时窝打老道近希福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快线都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浸会桥面同埋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至于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住民安队总部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戏曲中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过了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美林村。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咧系车多缓慢，龙尾近东城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上斜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宇晴轩二座、大角咀帝柏海湾二座、西营盘东边街14至16号、将军澳日出康城、马里布 2A 和 2B 座、黄大仙、黄大仙下村龙卫楼、牛头角彩福村彩和楼、将军澳景林村景容楼、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屯门嘉悦半岛一座、沙田新田围村恩惠楼和北角宝马山花园八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十一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三成群嘅帮子豪系有钱仔嚟噶。 边个你行得前啊，方生？你咁癫， 真系富二代嚟噶。 我咁讲， 你咁谦虚，突然之间 成日都扮啊，又话咩都要自己整。 发现咩？ 因为你有私人嘅健身空间。 我咁讲。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新朋友平时睇佢社交平台嗰啲片咧，同佢新歌一样咁搞笑啊！ 博成，你唔好睇佢平时搞搞笑笑啊，其实佢为乐坛出咗好多分力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建功立业燕婷， 咁犀利，开嚟见我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系有新朋友 Frankie Yip 啊，叶燕婷你好 ，Hi Frankie 你好， 系我哋准备呢个卷轴， 呢一句劲啊，呢一句有气势， 有气势，你啊你， 建功立业燕婷啊，咁样打横好啲啊，好有气势呢一句， 食咗你个姓氏啊， 建功立业 燕婷系建功立业啦，咁样，因为建功立业本身个意思即系讲，即系做咗一啲嘢嘅时候有一啲嘅功绩咁样啦，咁因为亦都知道，即系虽然你自己而家就推出第一首自己唱嘅拍台作品啦，但其实过一段时间，你喺即系呢个叫音乐圈打滚咗一段时间啦，亦都做过好多唔同嘅岗位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句嘢就好似你过去做紧嘢，建咗好多功，立咗好多业嘅感觉啦。 冇错，嗱要好好珍惜。通常第一次嗰一卷咧，嗰、那个意思通常都系比较好啲， 正面啲嘅。 系啦，下次上嚟就系一啲好奇怪嘅嘢嚟噶啦。 系啦，咁可以即系先了解一下，即系可能你玩音乐呢一样嘢先啦。即系其实数翻系咪读书时候嘅你已经开始玩一啲乐器咁样噶？ 哦，系啊，我基本上咧幼稚园就开始玩乐器噶啦。 系玩咩嗰阵 时？你估下？ 幼稚園嗰啲叫咩？類似唔係木魚嗰啲 手鈴， 有個木跟住夾夾夾咁樣，有嗰啲聲 夾板嗰啲， 係啦，唔係佢話唔 係，係木銅笛。 我、哦、 幼稚園就玩木銅笛， 我以為小學先啊，幼稚園有嘅。 係啦，咁早嘅咧，因為我家姐咧就大過我嘅，咁嗰陣小學咧，佢就學木銅笛， 係 跟住咧我叫佢教我啊教我，跟住咧 你真係好強 眼咁，佢唔教啊， 係 跟住我。咁好啊！你唔教我自学， 系， 但系好难自学噶、哦，即系木铜笛。我觉得如果要自学起上嚟吓，我觉得系难过钢琴嘅，因为钢琴咧，你大概知道啲 scale 系点样走上去啦。但系木铜笛嗰啲手势要点样揿咧，吹啲咩音出嚟咧？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见有几多个窿，咪揿几多个窿咯。跟住放手，放手，放手咁样。 系、啊，即系纯粹有啲音，大概知道试下试下试到，好似有首歌《妈你又只烧绵羊》咁样，就咁、是、样试出嚟嘅。 冇错。 咁跟住之后再去到小学，系咪音乐堂嗰啲又系木铜笛，就继续又玩下咁样。 系啊，嗰阵时就玩木铜笛咯。 系。 不过咧就开始改装支木铜笛啦，试下。 木铜笛都仲有得改装，喂， 可以点 样改装？好想知道，系咯，教教。 譬如试下摺啲胶纸喺嗰个嗰啲 出风位， 系啦，出风位，跟住令到、哦、哇变咗啲声，哇好得意， 尖啲嘅喎，咁样 系啦，好似哇系咪扮紧烧咁样咧？声好似，又觉得哇好得意， 好癫啊！我冇呢个人谂住改装木铜笛。 你系一个对乐器好有强烈嘅求知欲同埋。 埋好奇心嘅人嚟嘅。唔係好彩你改裝，我知係木桶笛啫。如果俾你改裝部鋼琴咁，仲得了嘅。 試下剪走嗰啲線睇下點。 係咯，啊條木掹出嚟會點嘅咧？咁樣。 咁你木桶笛玩到最極致，除咗改裝，有冇真係去玩嗰啲咩比賽？因為校長音樂節以前好似都有嘅嘛，你有冇玩嗰啲啊？ 冇啊冇啊，我最極致都係吹兩支咯，或者用鼻吹咯。 正喎、 啊，够极致啊！ 我直头想叫你而家即刻示范一次俾我睇。 嚟人嚟攞木桶笛出嚟，我要去试三支， 冇带，我三支未挑战过。 你两个鼻窿加个口咪三口？ 系喎、啊。 可以三重唱咁樣啊， 咁所以即係用呢啲有趣嘅玩法去玩呢一個木桶笛啦。咁跟住我估你應該唔止木桶笛啦，如果係咁樣，即係細細個見到都咁得意，應該其他樂器就開始慢慢 explore 啦，係嘛？ 跟住就玩過一下長號咁樣咯。 哦，長號 都未到琴噶。 OK。 都是一些吹奏的樂器比較多一 些。是不是家姐有在這裡跟住有？ 這個就不是的，這個學校純粹是一些管樂團這樣，跟住就開始試試玩一下，又挺有趣的。 吸引你是在於什麼呢？第一，我覺得好像跟木桶笛有點像，所以選呢？ 因為我吹不響，吸引就。 哦，我就要吹響佢為止㗎啦， 我就吹響俾你睇咁樣。 跟住嗰陣時，我記得吹唔響啦，吹到喊過自己，我吹唔響啦，媽咪。 佢啲眼水仲要谷曬出嚟咁樣都唔得咧，唔夠氣咧咁樣。咁即係之後要係你發現後屘係個肺活量唔夠吹唔響，定還是係你揾唔到嗰啲係啦小技巧咁樣咧？ 因為原來咧銅管樂同埋木管樂咧嘅 technique 係唔同嘅。即是銅管樂是靠震動去到發聲的，而木管呢純粹是靠氣吹流動咁樣震動燒片咁樣嘅啫。 咁所以嗰陣時吹起上嚟要用嘅一啲位置唔同，所以唔識就要去學啦咁樣。 冇錯。 咁嗰陣時自己舉手同阿媽講，我想學呢一樣嘢，真係。 哦，唔係㗎嗰陣時，我覺得哦幾得意喎，玩一下先。 係。 冇嘢玩啊嘛， 即系总之就是我唔得，我就试下啦，咁样玩落去咁样。好啦，咁呢、這个诶呢、這个诶、即系铜管呢一样嘢最极致又玩到点咧？呢、這、一个就头先就玩到两支一齐啦，這個、呢一个咧 呢个两支唔到呢个。 隻手都唔夠攞， 呢個正常啲嘅，呢個正常啲嘅，冇嘅啦。 即係就按翻可能好似一般學樂器，即係咁樣去。 冇錯， 即係間學校係咪有啲成隻 brass 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 係、啊。咁一路呢個玩咗幾長時間啊？呢個 都玩咗有八年嘅大概。 哇！ 咁係一路有去參加學校一啲嘅定期嘅練習，有冇跟埋學校出去一起去做表演啊？ 有啊，表演咁樣咯。 哇，八年時間，咁但係點解去到再後期就係由呢個銅管樂突然畫風一變，轉一轉就變咗鋼琴。 我彈唔響啊，都 係啦，彈 今次彈唔到有聲，我都試下。 點知嗰部琴原來係壞嘅。 去到琴啦，跟住又點樣去到琴咧？ 就 overlap 嘅時候，五年班開始真係跟啲哥哥學琴咁樣，我家姐咁樣有啲朋友咁樣，不如教下我彈琴，我想學啊，乜都想學啦，係嘛？跟住佢又好啦好啦，教下你啦咁樣，就學咗一段時間咁樣。其實我知佢嗰陣時係中學嘅啫，咁咁其實咁我又俾唔到好多錢，咁啊我估佢 hea 教咁樣，唔睇譜啦咁樣，咁唔睇譜就咁彈首歌，你跟住彈啦。啊，點知我又跟到喎、啊， 係 跟住我之後就本來有一段時間唔識睇譜，全部靠耳仔去聽咯， 係 就咁樣造就咗個耳仔出嚟， 係咯，即係好似一個 training 咁樣咯，無意中咁。當然你本身有天分啦，應該因為你一開始已經可以跟到 啦。我諗都要好有天分先得咯， 係咯。 我諗我即係如果淨係好基本咁樣齋彈。而唔識睇個譜咧，我應該係搞唔掂嗰啲嚟，但係佢可以係後期先去，係啊，佢嗰、那個你係咪嗰啲叫做咩啊？ Perfect pitch 啊！ 我冇噶，我冇噶。 哇，咁你都好犀利喎！你一聽已經可以記住嗰啲音，然後就彈到出嚟。 嗰陣時係因為唔識睇譜， 所以唯有係咁不停錯出嚟係嘛，試個譜出嚟。 咁啊，即係初期就咁樣玩啦。咁但係去到後期有冇叫做真係可能有條件之下，定點樣就跟老師可能即係按翻嗰啲傳統嘅方法學，定係你一路都係用自己嘅方法玩？ 後來中學我先開始正式學鋼琴嘅，即係出去咁樣。 係。咁跟住就一路就開始就同頭先嗰個即係同管樂就一齊同步咁樣玩啦。 係啦，咁樣跟住又學咗大概四五年 classical， 跟住之後就轉學其他咁樣咯。 包括其他嗰啲包括有 即係啲 jazz 啲啊，開始係咯。 再 explore 多啲唔同嘅 genre。 系有冇原因系令到你会想 explore， 即都系钢琴，但系玩其他 genre 噶？ 哇！嗰阵时我系因为见到我一个，我而家跟紧老师啦，系佢弹一首歌俾我听，哇！原来钢琴可以弹到咁样嘅 jazz 嘢咧，哇！呢啲咩 chord 嚟噶咁样？跟住我定咗喺度，成个人呆咗。妈咪，我好想学， 我 又学啦，跟住 见到佢呢句啦。 安西教练，我想打篮球嗰啲 friend 嚟噶，呢系 一见到一样新奇嘢就想学啦，咁样。咁所以就变咗就有机会接咗好多唔同嘅 genre 咁样。 系啦系啦， 哦， 咁我越奇怪嘅系越想学嘅。 系有冇话最奇怪嘅，即所谓奇怪啦，系可能接触到即钢琴方面系可以玩到点样你试 过？鋼琴方面我有諗過嘅，但我唔夠膽試， 是 就係、是、用鋼琴呢 band 線啊，即係咁樣鋼琴入面咪好多條弦線嘅， 係係 係。如果用鋼琴嚟 band 條線會點嘅咧？會唔會斷嘅咧？ 佢真係諗住搞啲線啊！頭先我真係冇講錯。 係咪即係等於嗰啲咧？即係玩完即係學試完一次就啊阿媽換部琴啦要咁樣。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由 classical 去轉 jazz 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好特別嘅，因為係好打破你本身好一啲好有原本概念噶嘛。因為你 classical 死板一板一板咁樣跟死個譜去做，但係 jazz 個世界係大到可以，是但啦，撳錯個 chord 由佢撳錯咯，繼續即興落去咯。即係呢一個過程係咪反而令到你係好 enjoy 啊？原來音樂可以咁玩嘅喎， 唔係啊。我係好沮喪噶，學 jazz， 我嗰陣時學 classical 啊，跟住份譜彈，幾有 feel 咁樣，其實冇乜 feel 嘅，自己覺得有 feel， 跟住去到 jazz， 點解我跟住份譜彈我都冇 feel， 唔知彈緊啲咩嘅，跟住你覺得啊，其實我係唔識音樂嘅，學咗咁多年，其實我學咗啲咩咧？鋼琴，跟住就懷疑人生喺度。 咁跟住點樣 tune 啊？咁呢個位之後， 跟住就慢慢原來好多嘢咧係同個即係你。弹咩系冇关系，即系唔系 what to play 咯，系 how to play 咯，最后系就是、你点样玩出嚟咯，即系玩嘅啫。其实 咁、你 get 到嗰、那个即系叫做 how to play 呢一个 concept 嗰阵时，其实去到一个咩年纪左右？ 哇，嗰阵时都好大啦，嗰阵时都可能近呢几年咯，咁样 系 啦，因为细个夹 band 永远啊好中意咁样，我好中意弹呢个哇，好型啊，好型咁样，跟住大个简单啲啦，我哋。最緊要有 feel， 所以一路聽到阿 Frankie 即係佢學音樂嗰一樣嘢啦。咁但係當係呢個叫乜建功立業，咁佢實質有做緊啲乜嘢咧？都可以講少，即係譬如小孩聲咁樣 ，Eden 嘅小孩聲，你有做編曲啦。 安全隱患又試過有改編嘅版本啊。 跟住黃友啲歌亦都，譬如貪水啲人有彈琴啊，等等呢啲作品啊。咁但係 最緊要知唔知咩啊？ 咩啊？ 我哋港台有個好孩子星期天 主題曲啊， 主題曲、 但係你仲有一樣就係因為你都有教人你彈。琴咧喺音乐学校嗰度，其实你自己过嚟，因为呢套方法都几得意，即系你经历过好多唔同乐器啊，唔同嘅方法，其实变咗你去教一啲可能小朋友好，或者嚟学钢琴啊、乐器等等嘅，你自己嗰个方法会系点样样嘅？有冇啲将自己嘅经验嗰啲古灵精怪谂法俾佢哋咧？ 吓，个谂法就系咧，个谂法就系 嚟啊！我准备好啦， 因为每个人学习都唔同嘅，咁就尽量揾翻，嗰个人中意啲咩咧？首先第一样一定要令佢产生兴趣啦。如果佢冇兴趣嘅，学咩都假啦。咁样，好攰啊，练到好想喊啊。 通常都系咁噶，练 系啦。跟住就要揾下，嗱，其实咧，你试下改个方法咁样，系咪有趣啲啊？咁样或者多啲去应用，因为我哋就好少应用啊。学完之后，学嚟有乜用嘅咧？我睇唔到嗰、那个。成果啊，跟住就试下，不如我哋试下摆落呢度啊 ，jam 下咁样，我哋就 jam 下，跟住就最后啊，好好玩啊咁样， 系， 咁咪继续学落去啦，有翻嗰、那个兴趣喺度。 哦，即系所以其实最紧要就系佢嗰个兴趣有咗先，如果唔系就做乜都假啦。 好紧要兴趣， 同埋我见好似有介绍话，你都几鼓励一种叫即兴嘅东西系嘛？系咯，即系呢个有冇得意即介绍？即个即兴嗰样嘢系 即兴就系、是、我觉得。即兴就系、是、你上到台，你冇度过嘅， 冇任何編排嘅，就係咁彈啲嘢出嚟就叫即興咯。咁咁我覺得就唔係每個場合都可以即興嘅，咁如果要即興其實幾好玩嘅，例如有時同啲朋友喂，不如即興一齊唱一首歌喺個 studio 嗰度，都叫即興係咪？我個心情都係好即興係嘛？ 係。但係即興聽落去就好似好簡單好隨意啦，但其實係咪就係一定要其實你代咗好多嘢先至所謂有得即興，因為你個櫃桶咗好多。 哦是是即興就是你儲了很多年的樂理啊、你的 technique 啊咁樣，跟住到嗰一刻乜都唔諗 就爆出嚟啦， 靠 feel 啊，係嘛？係，覺得個 feel 係咁樣嘅就去啦咁樣，因為當你諗咁多嘢就會影響咗嗰個表達咯，我覺得。 咁變相你去即係最喜歡一個玩音樂嘅場合會係點呢？ 我自己咧就中意同啲朋友一齊創作咯。即係因為 jam 嘅話好似都好玩嘅，但係好似冇由零開始嗰個喜悦咧，你會覺得我哋慢慢做啲新嘢出嚟喎，好似原來吉他可以咁樣彈嘅係嘛？ 係咯， 個鋼琴可以 band 線嘅，你就會覺得啊好有趣，跟住你就會覺得。呢種即興我會覺得會新奇啲咯，我鍾意新奇嘢咁。 係啊，一路都係啊，你一路掂啲唔同嘅嘢都係啊。咁但係真係去到自己有創作音樂嘅話，係去到一個咩階段？幾時左右開始有㗎？ 創作呢其實我平時都有亂咁作下啲歌咁樣，譬如 非常推薦大家睇佢 IG 好多嘢睇， 好正， 無論係音樂上定係非音樂上都好好睇嘅， 但建議就你要嗰個心情係平復咗先，因為咧你會笑到咧，笑到你啲水都噴埋出嚟咁樣嘅， 係會係兩種方面都會有嘅， 係啦，因為我創作咧，因為我係大學係讀嗰啲創作嘅，即係無論係啲 fitso 嘅嘢啊，又好啲網頁又試下寫下，佢啲乜都試下咁樣啦，我都覺得係創作嚟，跟住你就慢慢點解我要創作咧？其實係咪為咗開心咧？其實都係 嘅， 至於啦咁樣，跟住就開始試下配音又幾好玩咯，配音呢啲創作，跟住慢慢又試下作下歌咁樣啦，將我想講嘅嘢或者我想要嘅編曲咁樣擺曬落去，就會覺得好似呢樣嘢都未聽過，又幾有趣啊咁樣，所以其實係大學開始就開始做創作咁樣啦，但係就唔係音樂嘅創作啦。系啦，就慢慢培育呢个创作嘅嗰个兴致出嚟， 即系可能搵啲动画嘅片，跟住就自己配啲对白啊，跟住有啲可能就帮佢配一啲可能配乐咁样，各样都会有试咁样。咁因为头先阿斌都有讲过，就系话即系可能有唔同嘅场合嘅表演啦。如果以你回忆当中，可能好多唔同嘅演出咁计，你自己有冇话即系边次演出你而家都几深刻、几中意嘅咧？嗰次 反而最深刻演出，我系中意啲 band show 多啲，咁我自己有夹 band instrumental 咁样啦。因為我覺得嗰下就係我好似即係 express 緊自己咯，純粹有 instrumental 就冇人唱嘅，好似有好多幻想空間啊！咁我就幻想下呢條琴會唔會其實佢有啲嘢講緊嘅咧？就將自己擺入嘅情緒入邊，純粹 express 咁樣，純粹真係純音樂咁樣玩出嚟咯，就好感受好深嘅。 咁你喺 band 入邊嘅位置係都係做 keyboard 手啊，定還是你係會兼任埋呢個長號同埋木桶頂乜嘢都擺落去咁樣？因為你覺得係一個好有 經驗嘅冇錯音樂人啦。 暫時咧都係得琴嘅啫，但係之後會唔會加其他？可能會啦。 而編曲方面啊，即係因為知道其實你喺好多嘅作品都會有幫手去做一啲嘅編曲啦。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延伸嚟嘅，因為其實你有個演奏能力咧，同有嗰個編曲能力咧，係兩回事嚟嘅。你係去到咩位置去做創作者寫好啲歌，自己想幫自己編埋，定還是點樣去開始學習編曲呢樣嘢？ 學習編曲咧，其實我係一開始係試下執歌先嘅，因為乜都想學啊嘛。嗰陣時又彈下吉他，人哋啲吉他做緊咩嘅，啲 bass 做緊乜，乜都執曬出嚟，咁成首歌執曬出嚟。跟住又試，原來係咁樣做嘅喎。跟住慢慢咧就開始問啦，我學啲 theory 有咩用咧？其實呢個 chord 點解要咁樣擺咧？跟住原來學咁多嘢就係幫助我去表達咯。就係譬如我呢個 chord。點解擺到？因為原來佢可以幫助個情緒繼續去高漲啲咁樣。 彈著情歌，但心碎，世界讓愛侶更畏懼，人無端就失去。 唱过什么也都不对，弹儿歌人大一岁，如何会承受某度重伤不退，唇边讽刺再没有说话的根据，我想有一首歌安慰我，发觉时代刹那变都太难讲清楚，对不起 I'm sorry，着认出了错。如歌越醒觉越厌倦沉迷化的诗句，只想我获得准确字句，重新的洒进去，我想有一首歌解说我怕前路会尽淡，趁心里 同 Frankie 傾得非常開心啦，呢一部分亦都帶嚟 Frankie 負責編曲嘅作品，有黃賢嘅《我沒有歌》。六點半新後，六點半新聞之後翻嚟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洋公园宣布大熊猫安安今朝接受安乐死离世，享年35岁，相当于人类的105岁高龄，是现存人类照顾之下全球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园方表示，安安过去几个星期健康的状况转差，身体十分虚弱，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同专家商讨之后决定今朝让安安接受安乐死。有市民到海洋公园签署吊唁册悼念，对他离世感到惋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安为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感谢海洋公园悉心照顾，有感谢中央和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本港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全部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疫情仍然呈上升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對於當局有意研究加強安老院舍員工核酸檢測頻密程度，張竹君認為是有好處，亦都是較穩妥的做法。政府統計處公布6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8%， 較5月上升 0.6%， 主要受政府在5月提供較高電費補貼的影響，在6月已經大部分消散。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六月基本通脹率1.8%，較五月高0.1%。

收音话嘉宾咧，继续有 Frankie 叶喺度啦。咁啊，有你，即系之前咧就幕后居多，而家就有自己唱嘅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FF 啦。咁啊，开始我罗宾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咧。 系啦，咁我估先啦。我估咧就系因为今次呢首 FF 咧，即系俾我对你原本嘅印象好唔同，因为我。最初對你嘅印象，即係可能都係一啲鋼琴啊咁樣嘅樂器啦。咁但係今次 FF 呢個編曲其實以一個 beat 為主嘅，即係做 beat 去為一個骨幹咁樣嘅。我覺得其實咧，最初佢咁樣做咧，你本身係諗住就係為咗。整嗰啲惡搞片啊，或者啲配音片啊，即係可能本身你咪整咗一啲一紮咧，將嗰啲婚禮進行曲變咗做星球大戰嗰啲咧，咁可能你本身都構思緊一啲嘢啊，我可唔可以自己揼一啲 beat 係 for 一啲往後喺配音片或者一啲惡搞嘅片度使用咧，揼下揼下都發現喂唔係喎， 幾好聽喎， 原來咁樣揼 beat 係幾好玩嘅喎，不如索性我就做埋自己首歌啦咁樣。 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咁。因为呢一首歌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好印象深刻。初头听去到个 bridge 位咧，觉得只歌咦特登放慢咗嘅感觉嘅咁。咁但系再听下听下，咦又好似唔系。其实如果即系我尝试用我唔识乐理嘅方法去数，其实嗰只歌嘅速度冇变过，一路到即系嗰样嘢，我估就系其实你玩紧嘅就系其实只歌速度冇变，但系透过可能每一个包里边啲 fill in 多与少而令到成只歌听落去好似个速度不断来回变紧。但其实只歌一路都系同一个。BPM 咁样，我觉得你就玩紧呢一样嘢喺呢首歌度。好啦，咁啊交俾你做嘅揭晓啦。 哇，你哋听到咁深嘅啲嘢，但系唔需要有压力嘅，错你就直接话错啦，一巴冚埋你。 嗰阵时点解我咁编咧？系因为我系有个 melody 先嘅，即系我有个大概嗰个画面就系、是，我咧呢首歌咧系讲口罩之下，我唔知道你个样系点，你又唔知道我个样系点，咁就好多空间啊嘛。咁我就谂，咁多幻想，咁我攞琴咧，好似啲嘢太硬啊。 系， 所以我如果摆个琴落，我试过噶。 系， 如果琴 lift 嘅话，就砰砰砰一嚿一嚿啦，变咗。 哦， 咁所以会唔会整 beat 咧？咁样 系， 就好似好得意喺度弹下弹下，有啲好似 bubble 咁嘅嘢咧。我自己听嘅时咧，系啲粉红色啊，嗰啲 bubble 喺度卜卜咁样弹出嚟。 系， 所以我就又会用吉他嘅。咁你会听到好湿陶嘅吉他喺度咧，叮叮叮叮咁样喺度做嘅。咁我就想营造嗰种即系跳啲细粒啲精致啲嘅感觉咯。 所以最初去做呢个 beat 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谂好晒个主题噶啦。 大概有个 feel 喺度咯，个画面系咩颜色啊？我自己会谂。 咁喺即系编曲上面嘅谂法，即系头先我估嗰样，即系可能头先你讲，无论由乐器上面啊，去到只歌起承转合等等，有冇都可以同我哋即系拆解一下呢首歌你编嘅时候嘅谂法系点噶？ 跟住咧去到 bridge 咧，你咪话好似慢咗咁样嘅，其实嗰度咧冇慢到嘅。 系啦， 咁就做咗啲咩咧？因为我喺度谂 FF 幻想嘛，试下会唔会有一个真实嘅空间，跟住带咗好似另一个空间咁。所以我叫个 mixing engineer 咧，可唔可以呢度个 reverb 超大啲嘢飞嚟飞去啊？咁样就好似去咗一个仙境咁样。 系， 咁嗰度用咗一啲类似叫做 future bass 咁嘅嘢。 系， 所以你听到嗰啲 high hat 咧喺度，有啲三连音喺度咁样周围走啊，就好似 咁样 唔知飞咗去边咧，好浮咁样咧，就系想做嗰种感觉出嚟咯。 哦，因为另外一样，因为你头先都强调到，譬如有啲好湿陶嘅吉他，因为只歌其实一开波听已经有一种好弹跳嘅感觉。其实系咪即系吉他或者个 bass 啊等等嘅安排系可以即系有一啲嘅？方法会令到大家听嘅时候感觉就好似 groovy 啲咁样样咧。 哦，嗰、那个咧，我系都有研究咗一段时间嘅。原来咧个 kick 咧，即系嗰个bass drum 啦，卜卜卜，你攞几硬咧个声，同埋几软咧，都会影响嗰个 groove 噶。 哦， 跟住就系个 snare 摆几大咧，系嘣啪定系嘣啪 咁樣咧，都唔同嘅喎。跟住啲 high hat 會唔會大細大細大細咁樣咧，都會好影響成個嗰個律動啦。咁樣，跟住就係、是我之後擺咗啲咩落去咧，唔記得想講咩添。啊， 嗰啲好細嘅可能吉他依度少少，嗰度少少咁樣。 嗰啲吉他就有啲大細聲，其實細緻啲咁樣聽係啦。同埋嗰啲 syncopation 咧，即係嗰啲叫做切分音，即係好似誒唔按 beat 咁樣嗰啲位咧，咁就會令到啲嘢好似咦喺度喐緊咁樣。 哦，所以就係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嘅諗法，令到隻歌聽落去就好彈跳，好唔現實世界嘅感覺。 冇錯啦。 哦、OK。 但係頭先聽你去講嗰啲一啲關於 kick 啊一啲 drums 嘅位咧，係咪變相頭先聽到你話啊擺唔同大細聲嘅時候，原來佢聽出嚟嗰個效果或者個層次會唔同？咁啊，其實喺度一路聽整個 beat 嘅時候，都聽得出其實佢唔同位會帶出咗一啲唔同嘅效果，係覺得啊呢、這個位好似個 kick 係出啲嘅，嗰、那個位好似係冇咁出嘅。你會唔會係成條做出嚟嘅時候，要變相每一 part 好細咁樣去逐粒咁樣去執佢嘅大細聲咧？ 我就冇咁癲嘅，其實咁，但係咧嗰啲 focal 嗰啲咧，最後咧 mixing engineer 係有執過，即係佢有編排過嘅，因為有啲位置重複噶嘛，所以佢有啲會唔會後面個 backing 第一次細聲啲，跟住咧第二次就多翻少少咁樣，第二次個 snare 多翻啲，咁就好似咧好 driving 咁樣咧個 groove 好似。 哦，咁其實同 mixing engineer 嘅溝通咁啊，因為啲嘢可以好似頭先你講好精細噶嘛，咁其實係咪都係大家一度可能合作慣咗，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想要嘅嘢，定抑或都大家坐埋一齊嘅其實？一齊去整嘅話， 因為個 mixing engineer 咧，我哋係上網揾嘅。 OK， 咁佢就係一個英國人嚟嘅。 Okay. 因為之前都 mix 過幾首歌咧，都好 make sense 啲嘅，即係，佢會幫你 design 埋啲嘢點樣飛喎。跟住我覺得，不如啲 creativity 嘅嘢就揾佢搞啦，試下俾多啲空間佢咁樣。咁我哋都有俾啲 reference 佢嘅。 哦 ，OK， 咁嗱，呢一首歌咧，因為你有唱啦、曲啦、編啦、監都有份啦。咁啊，填詞方面就揾咗係咪一個朋友幫你就幻日。 嗯， 系啦，咁嗰阵时即系词方面，点解你都系嗰啲天马行空又 creative 嗰啲咧？点解又搵人帮你写？系咪因为你惊你嗰啲太过癫咧？写嗰啲， 即系要揿翻低啲， 揿翻低啲系咪？ 因为填词咧，我就未学，讲下笑啫。因为我觉得填词其实系一个学问嚟嘅， okay. 即系譬如我真系唔识有啲嘢，我就真系会搵人咯。譬如、可能佢会 design 會唔會係其實呢個字係呢個音，佢係唔知啲 vowel 點樣發會好聽啲啊？咁我就唔識呢啲，同埋佢哋用啲字靚啲咯。但我都會同佢哋溝通，就係、是、我想點樣嘅故事咧？係從前有一個人，叭叭叭，跟住佢又見到佢戴口罩，會喺度估佢，跟住將成個感覺論述俾佢聽咁樣咯。 係，咁啊嗰時可能將你個概念係大概個內容係點樣同填詞人講，等佢填嘅。你嗰時大概個內容講咗啲咩？ 個內容咧就因為我填咗一個 demo 詞嘅， 係， 因為我啲 demo 詞咧。唔出得街噶， 我都估到啊！我都估到， 你睇到平時配音面都知係咪？ 係啊，所以我就諗緊係咪要揾人幫你撳翻低啲嘢咯？ 係啦，所以佢話嗱要得體啲嘅，咁佢唔係咁講嘢噶，所以啲品質，因為你其實佢幫我咁樣填咧，其實佢人佢個阿幻日咧，咁佢筆名啦，其實佢平時好似好正經咁，其實個內心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玩嘅人嚟，其實你見到啲詞咧。收斂啲啲，但系咧收斂得嚟咧，咦又保留啲幻想空間咁樣嘅喎， 即係冇鼻哥窿嗰啲咧， 係啦，我又可唔可以保留呢一句？又好想要同佢講， 呢句本身你自己有嘅， 係啊，呢個我自己填落去嘅，係啦，跟住我想保留翻自己 style 咁樣，所以就擺第一句啦。 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鼻哥窿，我已跌入你暗涌，连花洞。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丽人像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 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 咁喺监制嗰方面，亦都见到除咗你之外，另外系咪另外都有一位朋友同你一齐？咁嗰一个朋友，即系可唔可以介绍，即系例如点样认识，同埋喺呢首歌佢点样同你一齐去 work on 首歌？ 其实咧，佢系我一直学琴啦嘅老师嚟嘅。 咁但系跟佢学咗钢琴好多年噶啦，已经系 都系中学开始啦，就开始学嘅。就系头先话学 jazz， 我就系睇到目定口呆。 哦，就系佢嚟嘅。 成晚定咗成晚喺度，企咗喺度， 就系、是、 走啦，走啦。 咁但系去同佢第一次用唔同嘅形式去合作啦。咁样其实佢喺呢一首歌度系负责帮你去睇下啊个编曲有冇啲乜嘢可以加加减减啊，定还是佢系负责其他嘢嘅咧？ 其实呢佢就主要系监个 focal 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 focal 人嚟嘅，其实咁佢都有教我唱歌咁样，就点样演绎咯。啊，不如呢度试下笑住唱啦，咁样你幻想下，你行到见到个女仔，跟住你幻想佢啊，其实佢口罩下面系咩嚟嘅咧？咁样，跟住又主要同我讲下编曲嗰啲嘢啦。啊，呢度可能要有啲变化咁样，咁就去到。監住成首歌嘅流程啊，同埋啲 editing 啊，咁樣佢都會幫我做嘅。 咁喺 vocal 上面嘅話，因為一路大家聽呢個訪問又好，或者睇個 social media 都知道你把聲好好多變啦、啊，可以好多唔同嘅 character 演繹啦、啊。咁即係喺演繹一首作品揾嗰把聲嘅話，咁係咪就即係佢同你一齊去tune 下邊一把聲適合唱呢個故仔、啊、 其實我覺得最難係呢度，即係其實一首歌就係我應該用咩 emotion 去到唱呢，就要真係，因為始終係創作，冇人做過。因為佢就我嗰陣時問佢，有冇啲 reference 俾我聽咯？我唔知點唱咧。佢唔應該要 reference 噶，呢首歌你噶嘛？ 啱啊！ 跟住佢就不斷幫我去到 explore， 應該點樣唱咧？咁樣慢慢試啦，就開始。 係，咁有冇話花咗幾長時間先揾下揾得啱嗰個？ 都花咗六 session 應該。 O K， 咁其实嗰几个 session 就可能真系不断会试，然后听翻， 系啦。 咁最后呢一个叫做 tick 咗嘅呢个情绪感，你有冇印象嗰个系自己谂住啲乜嘢，或者个画面系点？哦，我原来我咁样谂啦，就会系呢把声咁样咧。 或者同我 demo 啊，最初有冇一啲好大嘅分别咧？ 哦，都几大分别嘅，同个 demo。因为呢个嗰阵时录嗰阵时咧，就试下做啲动作啦，咁样。 系。因为都好天马行空噶嘛，呢次。 系啦。咁我幻想自己喺条街度弹下咁样唱，所以其实我听呢首歌嗰阵时，你会听到，咦，我系咪笑住唱？我系笑住唱，真系。 即系呢一样，原来就会影响到个发声啊！发现到。 系啦，同埋会影响啊成首歌嘅感觉。原来个人声可以做種感覺出嚟嘅，原來幾得意喎。跟住我就會諗啊，點解我哋要做音樂呢？就開始反思啦。 咁有冇經歷過啲咩思考 process 咧？咁點解要做音樂呢樣嘢？ 點解要做音樂呢？ 就是一来自己开心啦，第二就是会不会将这份开心带给人呢，可以咁样，人哋听到我歌开心，其实我已经好开心嘅。 嗱，咁亦都见到咧喺呢首歌入边，其实真系 Frankie 真系好劲嘅，基本上自己系搞晒所有 programming 啊，一啲嘅编程上嘅一啲问题啦。咁啊，但系唯独是我见到有一样嘅 instrument 咧，佢系揾咗一位朋友帮手，就系、是、个。base 系啦，就系揾一个朋友帮手。点解零零舍舍所有嘅乐器你都自己一次过包办晒，就系、是、base 你咁重视要揾一个朋友嚟帮你手咧？ 系啦，因为咧我系超着重个 base 同鼓嘅，同埋黄德聪先生啦， 系 佢好即系 friend 咗啦，因为做 Serena 嘅 show 啦，我哋跟住就哇，原来佢个人都癫癫地嘅吓，跟住不如一齐玩啦，我哋因为首 base 又好得意啊，佢系一个jazz 底嘅 basis 嚟嘅，咁所以佢啲 idea 咧，我觉得几得意啊，你可以咁样谂，同埋佢会帮我谂埋咧呢度，不如咁样弹啦，会好多 approach 好多 idea 俾我，跟住就好 inspire 到我，所以我平时同佢合作就好开心 哦。咁所以其实嗰、那个可能所谓 section 咧，即系你有可能唔同嘅 track 已经有一啲一个程度嘅编曲之后 ，base 嗰个就俾佢听完之后就叫佢试下可能 jam 一啲嘢落去，佢 on feel 弹落去咁样嘅玩法。 系啦，咁我哋嗰阵时录咧就系、是，不如我哋试下录几 take 啦，咁样跟住，好咧 ，OK 呢 take 就呢 take 啦，咁样跟住再剪咯。呢 take 个 idea 好，呢 take idea 都几好，咁样沾埋一齐濑尿牛丸咁样。 系，哦，所以即系变相其实呢啲都系叫做听完之后攞个感觉去，有啲嘢都未必所有嘢可以每一粒音都预先编晒就系咁解啦。 嗯， 嗱，咁啊呢个即系制作啊创作嘅过程啦，跟住去到呢一个画面上面，头先都有轻轻讲过，即系你觉得呢一首歌系一啲好粉红色啊， 缤纷 缤纷啊，咁所以 visual 上面都好贯彻你啱啱讲嘅呢个画面啦。系啦，可唔可以都即系介绍下可能帮？做 visual 嘅朋友啊，跟住个谂法啊，咁啊， 咁帮我做 visual 嗰个朋友叫 Nico 啦，咁佢咧，因为我揾得嗰啲人咧都系癫癫癫地嘅，系啦，佢表面上好似好文静咁样，但系佢谂嗰啲嘢咧，你睇个 animation 其实咧系都癫癫地嘅，即系 佢可以 成个故事系佢谂嘅，唔系我谂噶 ，OK， 系啊，佢反而咧去到 approach 翻我，不如我哋咁样做咯，咁样系咁换面啊，跟住因为我哋好似幻想紧咧，啊究竟我哋只眼配个口系点样配嘅咧？跟住，原来佢真面目系咁样嘅，咁样 系咯，系只马嚟嘅，咁样即系打开咁样样。 大家都可以睇下个 MV 嘅，几得意嘅，我觉得佢个故事谂得 系，即系所以就系一啲大家都癫嘅人走埋一齐做一首好癫但系又好正嘅歌咁样啦。 系啦，亦都会好中意同佢哋合作，好多火花嘅就会 啊，亦都见到你一个。special fans 嘅特别名谢就系 Promise， 呢个应该系一个合唱团嘅一 group 朋友仔啦，即系今次系喺呢一首歌嘅 backing vocal 到嚟，系揾咗佢哋帮忙定还是系俾指导你咧？ 哦 ，Promise 咧就系佢哋系一个合唱团啦，冇错，好多人咧以为咧后面嗰啲啦啦啦啦啦啦系咪我扮嘅咧？唔系我扮嘅，今次虽然我成日扮，我知道落来了今次，但系咧系要 credit 翻 Promise 佢哋唱嘅呢句，其实同埋啲哇嘅声咧就系佢哋做出嚟噶。 咁啊，呢首歌即系大即系咁多个岗位，大家一齐合力完成咗歌啊 ，MV 咁，你自己终于推出咗自己即系叫做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你自己嘅感觉系点样样咧？其实。 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很 amazing， 因为我未试过这样出一首歌的，其实即属于自己的，所以个感觉都挺新鲜的，好像刚才那样我喜欢一些新的东 西。新鲜就是、原来自己的岗位不同了、或者会接触到的人或者想的东西都不同了。 没错。 那有没有说都会 keep 住继续，反正第一只都这么过瘾了。 会啊。我会 keep 住做啲奇怪嘢， 都系啊！你要继续啊！呢一种 style 系咪都有啲谂法已经待住喺度？ 其实有啲已经开始准备录噶啦。其实因为写咗一扎，其实都咁样咯，就谂下，因为咧而家咧要啲 visual 配合嘛，所以我都会谂下，究竟我哋点样出好呢首歌？ 系 究竟点样？个视觉上多啲冲击咧， 系啦，同埋究竟即系可能一啲 visual 嘅朋友听完之后谂到啲咩可以配合到啦，咁 系啦，冇错， 系啦，咁所以都期待啊，究竟之后啊，计呢一首 FF 之后可以有几天马行空咧？咁我就继续留意住啦。今日我哋多谢 Frankie 叶燕婷，多谢你啊 ，Thank you。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哋今日嘉宾 Frankie Yip 一队咧，佢自己上音乐嘅乐队啊 ，Milos 嘅派台歌叫做 Witch， 听日见， 拜。